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纪委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确保2018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国家卫计委向各地下发通知，要求做好冬季疾病高发期儿科医疗服务，对儿科门急诊情况实施动态监测，不得出现停诊和滞诊情况。住建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房地产企业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冠军龙服亮相。在韩国平昌，中国的冬奥健儿们将身穿冠军龙服走上领奖台。中国消费者协会向有关公安机关提交刑事举报书，举报酷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涉嫌刑事犯罪，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北京城市副中心线量身打造的 CRH6A 型城际动车组正式交付给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被命名为京通号，将于年底上线开跑。延庆的冬奥筹备工作已从基础规划阶段转入专项实施阶段，核心区征地拆迁工作全面启动，37项建设任务中13项已经开工。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想起了我。如果你只想说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只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儿。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你的人，却没有你可以依靠的人。其实该过坎儿过坎儿，该认怂认怂，此路走完另寻他径，大家伙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来的。偶尔抒情一下也就算了，老跟着流量文给自己加那么多的伤春悲秋的戏就没有必要了。

动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身份证网证是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在国家重大项目支持下推出的身份证网上应用凭证。目前微信身份证网证在广东省试点先行，预计明年一月推向全国。为进一步解决海淀北部四镇交通配套设施不足、百姓出行难等问题，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北京智享出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出了村村通方案。房山区首个智能立体停车库投入使用，停车库占地面积近13000平方米，提供机械式车位672个，其中新能源车位103个，满足周围居民停车和办事需求。即日起，铁路部门开始办理2018年春运务工团体票，团体票将优先重点保障始发日期在2018年2月1号至3月12号的增开列车车票。2019年北京世园会筹备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有6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今年以来，本市大力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安置本市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试点工作。青岩高速、延重高速、京张高铁三条保障冬奥会、世园会顺利举办的道路工程正在全面推进，其中青岩高速和延重高速平原段预计明年年底通车。通州区政府采购比亚迪350辆纯电动新能源大巴交车仪式在北京市恒基客运有限公司马驹桥客运场站举行。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感觉飘在雨里，当泪水模糊视线，我发现你不见，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你在他乡还好吗？可怜泪水打湿双眼。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

连日来，中产家庭的中年之痛这个热点被媒体一刷再刷。人到中年没机遇，一把年纪不上不下，还要适应比你年轻的上级，白头发越来越多了，以前还让老婆给拔，现在都懒得关注了。人到中年，所有的福利期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有没完没了的责任。这些说的都对，但是问题是，人一辈子本就是如此，手脚并用，一山一山的挨过呀。 真心真意注定要浪迹天涯，温柔的你怎能忘记？你是否还想我念我爱我和从前一样，把关怀悄悄悄悄地收藏？是否还等我盼我爱我和从前一样，把心给我寻找爱的方向？

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无色渗满泪眼。 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黄家驹的声音能唱出恰到好处的激情，不流于简单的煽情，也不限于枯燥。黄家驹与 Beyond 的成就不仅仅是一堆销量数字以及惊人的 KTV 点唱率，更是一种从音乐根源引发的关于创作与表达的思考。无论过去多长时间，这个名字引起的种种叹息与思考都不会被淹没。 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4S 店维修，4S 店保养，乐车帮，乐车帮 APP。